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看亲密关系为什么会这么困难，是因为对方常常就是我们的放大镜。其实也说过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投射，但是跟你越近的人，你会投射越多的东西在他身上，而且那个东西是在你内心深处你完全否认或是完全看不见的，所以对外别人也不会知道你这一点，可是你会不自觉的就投射在你的伴侣身上，让他来承担。所以说亲密关系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双方太亲密了，没有距离，失去了那份应该有的尊重，看对方很多行为不顺眼，却没能去检讨自己。其实你能看得到的，就一定是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比方说，我在我以前的一个爱人身上看到的一些东西，我真的觉得他就是我的放大版。他的那些毛病缺点其实我都有，只是我可能比较有一点觉知，而且程度没有他那么严重。但是的确，他就像我的一面镜子一样，而且是放大镜，把我所不想看到的、不愿意承认的那些面相都放大呈现在我面前。这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无奈的。其实伴侣就是来帮助你修行的，所以在某个层面来说，他也是你的一个老师。比方说你的伴侣有事情就是不爱沟通，总是闷在心里，可能他要教你的就是让你成为一个沟通专家，能够在他不愿意沟通的时候学习如何打开他的心房，让他愿意跟你沟通。或是比方说你的伴侣他总是跟你说谎，你知道这件事以后很伤心很不开心，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人说谎除了撒谎诚信之外，多多少少是出于那种天然的保护自己的习惯。为什么他要保护自己？就是没有安全感。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爱人就是想要教你学会如何让他在你面前拥有安全感，能够给他一份信赖，让他愿意打开他的心跟你说实话，而不用考虑后果。这也是我说爱人能够帮助我们变得更好，来给我们功课让我们学习的一个例子。当然啦，运气最好的话，爱人就是你的玩伴，你的伴侣，来陪你一起探索度过这个世界的。关于爱人的这三个面相，镜子、老师、伴侣，其实在每一个亲密关系里面都是具足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能量会影响对方呈现出来不同的面貌。比方说我以前有一个爱人，他会把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的话跟我说，我觉得非常开心，觉得他对我敞开心，我也能够给他安全感，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循环。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会把更多的这种成就感放在这份关系里面，希望去诱惑他，让他更多的打开心，对我更敞开，让我更有成就感，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棒的女人，我让一个对其他女人都封闭心门的男人对我打开心门。这也是一个自我要有所体悟、有所觉察的，你自己要看到你是拿这个亲密关系在做什么。我自己看到的就是我在亲密关系里非常的抓取和虚索，可能表面上我以前的爱人他是比较抓取虚索的，因为从小没有爱，我就像那个爱得太多的女人里面说的一样，觉得他从小没有被好好的对待过，我应该要让他能够了解他自己的潜能，经由我的爱发挥他自己的所长，然后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我真的是通过改造他来让我自我感觉良好，让我觉得我很棒，我能用我的爱去改造一个男人，尤其是获得那个男人全部的爱。在亲密关系里其实有很多的功能性和功利性， 表面上说我们自己很爱那个人，可是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里面是会有一些既得利益的。比方说某些让我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男人，我就会特别的喜欢他爱他。而有些男人呢，是自己的自我感觉很好，又非常的自我中心，很自私，他不会走出他的舒适区来迎合你，来奉承你。这种男人他就不讨好，不讨喜，所以也无法赢得一般女人的喜爱，至少我不会喜欢。在亲密关系当中，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不清楚两个人互动的关系状况的话，常常就是带着这一份虚索的感觉走进亲密关系。毕竟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欠缺爱，都是需要陪伴的。但是真正要学会能够把对方的陪伴和爱的来源都降低到 40%-30% 以下的话，那么就可以保证你的亲密关系不会出太大的差错。如果你把对这个世界的安全感、自己的成就感以及自己爱的来源全部都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超过 60%-70% 以上的话，那么你的亲密关系肯定会出问题的。接下来的音乐静坐当中，我们就来一同体会一下，你究竟放了多少的期望和希望在对方身上呢？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 联合蜂巢音乐出品。